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啊。 嗨，你好，李嘉文，各位好。 刚才呢就真的有问大家有冇去认真去睇过我哋今日呢，其实我哋会讨论嘅包括系咩呢、嗯、就係讲政府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啊、嗯、因为最近都出咗炉啦。因为今日呢都有倾到嘅，即係立法会都有好热烈地倾下个区议会改革方案嘅。咁、嗯、啊包括咗我哋在行政主導底下，我們第時那個區議會主席啊，即各區啊，其實都跟現在的面貌會幾不同下的、嗯、包括了會由以往就應該是選出來的嘛，是不是、嗯、以前當然曾經試過有委任啦，是不是，但是現在呢由於在行政主導底下，第時可能就會多一些會由政府和這個區議員等等一起去多啲密切去溝通啦，你唔明可以直接上達，政府就即刻做到嘢啦。你覺得點呢？阿楊立門即聽嘅時候， 嗱，我哋都會預計到大約嗰個方向會係咁樣。 係啦，以後就民政事務委員。做多啲嘢咯， 嗯，系啊，嗱，除咗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元素啦，咁其实最主要嗰元素当然就系即系国安嗰个考虑啦，吓、嗯，同埋嗰个讲即系爱国者治港嗰个考虑，因此咧就即系衍生到咧嗰、那个民选嘅议席咧就系即系大幅咁样削减嘅吓，即系从以前即系嘅即系。差不多全部啦，即係當然仲有啲即係當然議席啦，嗰啲都算係民選嘅，嗰啲即係鄉議局嗰啲，咁大幅降到咧，差不多20%到啦，嚇。咁呢個都係為咗我哋，因為政府或者我哋都唔能夠即係扮話，即係2019年發生嘅嘢係冇發生過嘅，嚇。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即係有一個需要係去即係調節翻嗰個機制咧，係令到從同類型嘅事件咧係唔會發生，因為區議會嗰陣時嗰個教訓實在太深啦，嚇。咁所以嗰個力度而家我見到嗰個新嗰個改革咧係強嘅，嚇。咁除咗係有4-4-2咁分啦，嚇，即係。四成咧就係委任議員啦，四成咧就係由嗰所謂三會啦，嚇，即係個滅罪委員會啊、破滅罪行委員會啦，同埋分區委員會咧，嗰啲委員即係組成嗰個嘅界別咧，嗰、那個界別係差唔多控制到另外嗰四成嘅選票噶啦，嚇，即係唔係個議席啊？我講 嚇， 咁、但另外嗰二成嘅議席咧。都係由呢個三會，呢、這個三會都係一啲即係政府委任嘅人出任嘅，都係要經呢個三會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可以操控嘅地方嘅，就係因為佢哋所有民選嘅議員，即係佢需要參選咧，都要得到呢三會嘅每一個會啊，都要有三位嘅議員嘅委員咧，係簽嗰個提名表格先至可以參選。咁即係換言之，即係個三會咧，差唔多控制咗你所有議席嘅幾多咧，六成噶咯喎，咁其餘嗰啲就係嗰啲當然議席都廿幾個啫，嚇。咁所以咧就你會見到嗰個所謂安全係數係好高嘅，嚇。咁當然仲有就係嗰個好似立法會嗰隻即係資歷即係資格審查啦，都係講即係愛國者治港嗰個原則之下衍生出嚟嘅一套新嘅即係監察嘅制度啦。咁仲有一個即係嗰個監督嗰、那個啦，即係議員嗰個行為嗰個機制啦，嚇。咁所以咧就整套都係都好謹慎嘅一套。當然啦，就即係你話呢啲制度咧係會變嘅，即係。唔會話一成不變啦，即係以前我哋1982年開始第一屆區議會，都唔係今天咁樣噶啦嚇。嗰陣時都係大部分都係即係委任議員嚟嘅，跟住隨住時間嘅轉移咧，先至即係演化到即係今天呢個即係地步啦。咁當然即係好多人都講話，即係區議會發展到咁嘅地步咧，都係即係我哋以前即係啲英國人即係去設計到即係咁樣嘅，令到香港咧就即係冇得行翻轉頭啦，全部都係即係太民主啦咁樣， 係啦，不停民主啲噶嘛， 冇錯啦。 所以個感覺上就係、是，咦，做乜你而家大倒退咧？ 嗰陣時甚至就係即係將區議會咧就擺埋落去嗰、那個即係憲制地位。提高了很多，因為它都是一個可以選立法會 的一個界別添咁樣，咁所以而家咧就即係差唔多係可以話係撥亂反正啦。而家即係政府嗰、那個、那個大、那個標題就係撥亂反正，就係、是、再重新咧就係、是、再畫過即係嗰個版圖啦。而家要嚇，咁仲連嗰、那個即係政主席咧都係唔係由非官守嘅議員擔任， 由當區民政事務專員去擔任嘅，係。咁政府嘅講法啦，就係話因為咧民政專員最了解地區事務啊，咁、就可以喺行政主導方面咧發揮最大嘅責任同埋作用啦。咁啊，確保區議會嘅運作咧，真真正正回復翻區議會嘅定位同埋本位啊！即係呢個係特首李家超接受呢個報章訪問嘅時候特別強調啦。而我先聽到楊立門講咧，我明嘅，但係一般人可能就係覺得，我以為區議員就應該一嗌嘅時候佢會幫我手啦，如果做得唔好，政府佢幫我一齊鬧下啦，就係講社會民生事項啫。咁但係依家佢最尾喺上邊要報告嗰個又係政府人員嚟，咁其實咪即係冇得投訴咯？會唔會係咁噶？即係我都聽到啲市民有啲咁嘅理解。所以如果市民有不同意见，欢迎你可以打来187-2311 听一下大家的声音，相信政府现在都很重视声音的。现在我们不如先听听持份者的意见先，好吗？我们听一下新思维立法会员狄志远的。狄志远你好。 你好，嘉文。 你好， 同埋杨立文，头先你都听到啦，系嘛？即系而今日咧，你都喺立法会讨论区议会改革嘅时候咧，你都有啲唔同嘅见解，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呢？ 是因为呢个选举制度唔同咗啦，咁即係同我哋过往一直以嚟即係区议会系民选为主呢，都有个比较大嘅落差。今日我喺立法会呢主要系讲返呢嗰个区议会嘅职能，因为呢佢就列举咗一架区议会嘅职能嘅，咁官方就话呢个系过往都系咁样嘅，咁但有啲嘅说法呢我就觉得有啲奇怪嘅。第一样嘢呢，佢就要列明咧，區議會咧係應該咧係多宣傳啊、推廣啊、即係政府嘅政策啦。咁啊，第二最尾亦都提到咧，區議員咧係要即係接受咧政府指派嘅工作啊咁樣。咁即係咁多年嚟，我哋去理解區議員咧，其實最主要嘅職能咧係反映民意啊嘛。反映一啲不同嘅聲音，咁啊包括一啲唔同嘅意見啊，或者反對嘅意見。咁如果你話啊，要個區員係推廣政府或者宣傳政府有關嘅政策措施，咁同我哋一路理以往理解咧，就話區員應該係反映民意，包括一啲不同嘅聲音，甚至區員咧，我哋係會搞居民會啊，或者地區一啲嘅活動啊，甚至係示威啊、遊行咧，去表達意見咧，咁都係同政府意見係唔同嘅。咁情況之下，同呢個所謂嘅職權範圍或者個職責有冇相矛盾咧？咁仲有喎，咁佢有成立一個監督委員會㗎嘛，咁如果話佢個職責係同頭先我講嘅唔同嘅時候，又會被譴責啦，甚至被 DQ 呢，咁呢啲位我都希望我哋掌握清楚，咁我哋今日都提出呢個討論囉。 咁但係就民青局局長就好似冇正面答你呢個問題嘅， 佢就冇正面答，佢我大概印象中嘅理解就話作為議員呢都要了解政府嘅政策，咁都要推廣，咁即係佢了解咗咁推廣，咁就再聽意見，咁我覺得個邏輯就有啲怪呢，即係市民同政府有不同意見，即係一路嚟都有㗎啦，都會係一種常態啦，都冇乜大不了嘅。咁主要希望就唔同嘅聲音喺嗰個區域裏面咪集思廣益囉。咁如果話全香港所有嘅政府政策只有一個聲音，大家都係支持嘅，咁我覺得呢個唔係香港嘅現象囉。咁如果有唔同嘅聲音喺個議會裏面揾到一個折衷辦法，或者揾一個最大嘅共識嘅，咁咪解決到問題囉。咁但係今日係冇話俾我哋聽呢，究竟議員可唔可以講一啲反對聲音，而組織一啲反對聲音有冇違背佢所說明嘅一啲嘅職責範圍？咁如果違背咗嗰時，有冇受到一啲懲罰？因為呢啲咁嘅說法唔清楚咧，議員就會自己俾咗自己限制，因為佢驚嗰條線咧係過咗界。咁議員再作為民意嘅代表咧，咁我就覺得係有所限制或者有所避忌咯，大家。 不過其實不同的官員都有講過話，即係區議會而家都係一個諮詢的組織啦，嚇。咁當然是非政權的組織啦，咁但係都是一個諮詢組織同埋俾建議俾政府的組織嚟嘅，嚇。咁或許即係而家嗰個空間可能細咗，咁但係我諗佢哋都不 段都有即係強調話，你哋繼續係可以俾意見俾政府嘅，即係佢唔係話一定要俾同樣嘅意見，而係相反意見，佢都應該係會即係可以聽到嘅，係咪 咧？我哋都想有呢個答案， 嗯、 所以我今日都喺議會裏邊問，就話局長有兩個局長在場啦，咁、 嗯、 都話譬如話我哋議員提出反對聲音，或者組織啲居民係表達啲反對聲音，有冇違背？ 嗯， 即係剛才我所講嗰樣嘢，佢係冇正面回答我。咁好似楊立門先生講話，喂，係啊，你哋可以不同聲音啊，香港市民政府都聽，願意聽不同聲音，咁我哋咪安心咯。咁將來議員都會聽到官員話，呢個都唔係一個禁區嚟嘅，咁我咪努力去表達民意咯。但我喺今日嚟講，我就冇聽到頭先楊生所講啊，原來係可以咁樣做。如果係大家都係有咁嘅理解嘅，官員能夠喺日後日子講得清楚啲，議會應該有多元聲音，亦都反對聲音都係容讓同埋係。即係希望當中裏面係解決問題嘅，即係你唔表達反對聲音，唔代表即係香港係冇一啲唔同嘅聲音啊嘛。咁、不同嘅聲音不能到喺議會裏面表達咧，咁市民就會覺得呢個議會裏面咧個認受性就會低啦。即係你都代表唔到我，咁市民就唔會好睇得起咧。個區議會啊嘛，咁呢件事絕對係不利於地方行政。 阿狄志遠啊，我聽落咧，會唔會係你覺得區議員咧嗰個表達，即係咪要同政府一樣嘅立場咧？個嚴謹度啊，仲嚴謹過立法會議員。啲立法會議員都仲鬧得噶嘛？而家，譬如我見到你有陣時都有不同意見噶嘛，你會唔會第時就咁？我專喺立法會先講不同意見。咁我如果真係你啲兄弟或者你自己本人，你對區議員呢個職能有興趣，你就要緊跟，因為依家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喺度揣摩緊嘅。咁但係根據即係特首佢接受訪問嘅時候都有講，其實就空間一定有㗎。第時仲會有個主導權之餘啦，就係、是、大家都可以投訴。如果我哋覺得依家嘅區議員，我哋會監察住佢嘅，咁咧佢哋嘅問責性啦，同埋增加佢哋嘅工作透明度啊，咁就會確保咧區議員係履行緊應有嘅職責嚟嘅。咁佢就話咧個監察機制可以做到將唔好嘅議員揾出嚟。咁所以咧，佢相信咧，依家大家就會為咗確保唔好俾啲負面雷達識別到咧，咁所以大家都應該會做得好啲嘅。仲有任何人咧都可以向區議會主席投訴啦，亦都可以向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或者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地區治理專組去反映嘅。你咁樣聽落去，你覺得叫唔叫做好咗，定係都仲有好多你唔明白嘅地方，一齊講出嚟聽下。 我都係需要多啲討論，多啲表述嘅，因為當中裏面亦都可以有唔同理解。咁你話區議員咧係表現唔理想，要受到監察，咁呢個當然啦，你係作為一個民意嘅代表，你唔能夠反映民意，咁我哋梗係監察你、譴責你啦。咁但係話咩叫做表現好咧？係講咗一啲政府唔中意聽嘅説話，係咪等於表現唔好咧？咁呢啲？咁希望政府嚟緊時候多啲説明啦，再加上而家你知啦，區議會主席將來都係由政府官員，即係政務專員去做啊嘛，去辦理噶嘛。咁呢個會唔會係行政嗰個所謂行政主導得嚟咧？其實係變成行政控制咧？啊，因為議程又係你定嘅，邊個議員嘅講嘅説話係恰當定唔恰當嘅，咁都係由政府去控制。再加上咧，區議員咧以前咧有個撥款嘅功能嘅，譬如話咧，我啲地區嗰啲嘅改善工程啊、民娛康樂啊，咁交俾民間咧去點樣善用嘅資源嘅，咁而家又冇呢個權力啦，由政府官員去做埋啦。咁成件事究竟區議會點樣可以反映民意，同埋咧可以咧係靈活地咧係推動社區嘅發展？即係如果唔係咧，咁你都係交翻俾政府做啫嘛，你個部門做啫嘛。咁呢樣嘢，我覺得政府咧係有需要咧多多説明嘅。咁呢啲就其實我哋嘅好簡單啫，一就係區議會希望能夠係反映民意；第二咧，佢係有更大嘅空間咧去推動社區嘅改善；第三咧，喺國安嘅問題能夠比較徹底解決咗之後咧。咁香港嘅區議會就繼續咧係走向一個民主化，又可以增加多啲嘅民選議席啊，因為民選議員咧佢同選民嘅關係就比較直接啲啊，咁佢哋都需要向選民交代啦。 選民亦都會向我哋問責啦。咁呢個嘅即係選民同議員代表嘅關係咧，我都係比較直接啲，係比較有利於咧推動社區發展。 係啊，喂，特志遠頭先你都講話，即係啲官員咧就講得唔清楚啦，即係答你嘅問題嘅時候。嗱，我抄翻咧就李家超其實係接受過即係民大集團嗰個嘅訪問。咁佢個訪問一路都有講啦，好似頭先你所講咧，佢預計未來嗰個區議會嘅工作常態咧，就會係區議員咧見到區內各色民生嘅問題咧，都可以喺區議會內號。无阻碍咁提出，亦都可以参与官员直接提建，即系向与会嘅官员直接提即系建议啊咁样。嗱，佢最担心嘅咧就系咩咧？就系讨论嘅时候咧，突然变为讨论其他政治问题或斗争。咁所以咧，未来区议员咧有更多表现机会咁讲嘅。咁你点睇佢呢个回复咧？ 嗱，当然我哋都好希望政府有咁上下嘅正面嘅回应嘅。即系其实我嘅问题好简单啫。反對政府的聲音可不可以在議會裏面仍然存在或者是表達， 那 這個這麼簡單的問題，如果今天的官員直接是可以的，過往區議員都很多反對聲音或者不同意見，那我們是歡迎和是接納的。好，不過我們希望不要政治化，不要搞到以前呢就這議會的功能呢是不能發揮，這裡呢他們是關注的，也都是在國安問題呢，都不希望被人利用成呢構成一種呢危害國家安全。你這些說法呢我們是同意的，我們接受的，但是今天我就聽不得很清楚這個意見啦。那我覺得既然這個成為我們居市民一種的疑慮的話，那我就再問多三條問題。第一，反對聲音在議會是不是可以無限制地可以表達？第二就是我們議員是不是有更大空間自主性去推動社區的發展？第三，社會越來越穩定的話，我們民主的發展是不是繼續開展？其實我三個問題很簡單而已，好亦都直接。咁希望有關官員喺日後，我相信呢個討論未完㗎嘛，咁仲有好多場合咧，都能夠可以正面回應咯。我今日喺立法會嘅提出類似嘅問題咧，我就得唔到一個比較清楚嘅解說。啲嘢嘅兜兜转转去讲咗啲嘢，其实我都掌握唔到嘅嘢。 放心啦，狄志远，我相信好多人听过我哋嘅节目嘅，尤其是政府官员，应该好快会答噶啦。不过另一样我都另外好关注嘅咧，就系喺今日嘅会上咧，都有唔少嘅议员比较关心。就是依家咧，民政專員睇嚟嘅工作量好大，有揀選機制啦，同其他部門協調上啦，等等啦，咁都有唔係淨係得一個嘅，都有幾多嘅議員都講，喂，佢公務咁繁重，點樣可以確保發揮到效用咧？呢方面你點睇啊？ 我都要提升呢個政務專員嗰個職能同埋佢嗰個所謂級數添嘅，因為咧嗱，而家佢差唔多唔係管理地方行政，佢亦都要處理埋區議會嘅運作。以前咧個區議會嘅運作咧就交俾區議會主席啦，多數係民選啦，咁由佢哋去管理咧，咁就部門嘅同事啊協助啊嘛。咁而家個職責咧包埋你點樣管理好成個區議會嘅運作，而帶到一個職能嘅範圍啊嘛。咁喺佢管理區議會個過程裏邊咧，亦都要涉及其他部門嘅協助或者去推動嘅。咁如果民政專員作為區議會嘅主席，冇夠足夠嘅權力去處理協調甚至推動各個部門做嘢嘅時候咧，開會就係齋噏嘅啫。咁所以喺今日嚟講，我同意嘅。政務專員作為區議會主席，佢個職能嗰個改動，究竟我係咪需要一個更有影響力嘅一個職級嘅員工咧，係負責件事，我都係值得檢討嘅。咁呢啲問題你解決唔到嘅時候咧，機制係唔完善嘅。即係你好似有個機制喺度，啲機器似乎呢啲嗰啲位啊、力度啊、能量咧，係配合唔到咧，我幾擔心咧，即係專員兼顧唔嚟啦，咁嗰個地方行嘅推展咧，都係失咗效果，咁呢個就值得要檢討。呢方面，我覺得政府係好少喺呢方面有比較具體嘅說明。可能我都未諗清楚，未定，我懷疑。 咁可能佢又要再提幾個，即係將嗰個職級提升嘅建議，要叫你開好多位新高級啲嘅位嘅咯，係咪？你哋會唔會通過咧？咁樣 當然，我哋梗係唔希望可以即係增加好多嘅高級公務員啦。咁但係你話喺個職能上點提升，或者係賦予更大嘅影響力或者權力咧，我相信係有辦法。 狄志遠啊，可唔可以5:30之後咧，賣完新聞之後留多陣，再我哋傾埋啊？傾多陣 好啊，冇問題。 好啊，唔該曬你。咁咧，頭先都應該仲有好多嘢未討論完嘅，係嘛？聽完新聞先，跟住翻嚟咧，我哋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及销货量升幅都创新高。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6亿元，按年升40.9%，远高过12月合计的按年升幅17.3%。上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临时估计按年上升39.4%。上月多种商品类别的销货价值都升超过1倍。政府发言人说，个人和旅客消费继续改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在三月按年进一步急升，比较基数低亦都是部分原因。展望未来，访港旅游业和私人消费复苏，应该继续惠及零售业，新一轮消费券发放将会提供额外支持。美国联储局再次加息0.25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删去暗示进一步加息的措辞。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先后宣布上调港元最优惠利率0.125厘，汇丰银行、中银香港分别在今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起调整息率，都是调高至5.75厘。渣打香港最优惠利率下个星期一起调高至6厘。金管局总裁余伟文今朝见传媒的时候说，美国今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美息走势将会受到不同因素影响。至于美国会不会减息，他认为市场有时过度乐观，联储局亦都提及未有太大减息可能。中大医学院与家计会获赛马会捐助，开展高危配偶遗传病基因筛查计划，为高风险人士提供惯性流产、基因遗传病等问题的孕前筛查，并且设有相关咨询服务。申请人需符合曾经流产2次或以上，曾经有胎儿出现不明原因病症，已知单基因病、高危族群等其中一项条件，属于正是计划生育的港人。有意申请者可以在网上提交申请，家计会将会作出评估并安排约期，为申请人进行免费基因测试前评估，当发现有进一步需要就会抽血做基因测试，8至10个星期之后有报告。报告显示是伴侣双方属于隐性遗传病携带者，将会获安排商讨怀孕问题。日经新闻引述日本和北约官员报道，北约计划未来一年在日本设立办事处，让北约成员国和日本可以透过这个机构协商各类事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亚洲是和平稳定的高地，合作开发的热土，不应该成为地缘争夺的角斗场。北约持续东进亚太，干预地区事务，势必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推动阵营对抗，应当引起地区国家高度警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初天气稍凉，天色渐转明朗。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西贡公路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现场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就已经取消咗噶啦。去西贡方向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近濠涌，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太子道西有坏车阻路，慢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近圣贤中学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而新界方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利基大厦的快线封闭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在摩洛哥买面包呢，好平，平到新来的游客呢没办法相信，因为一条好好吃的法国包呢，新鲜热辣出炉，都不过是一欧元。因为这里摩洛哥字呢，它是一个德行零两仙半，如果你有些铺头呢卖贵一点，都是个半而已。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不知你又会不会认同，其实全职妈妈沈瑞星讲紧的其实都是现代妈妈的苦况。 现在的社会对女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要独立，最想你生完 BB 之后即刻连分条马甲线。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是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在工商发生十四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杨立门啦，头先讲都几仔细嘅，系咪？即系有关于即系依家个区议会嗰个改变啦。咁我哋不如揾翻狄志远翻嚟同我哋倾下。狄志远你好， 系你好， 系啦。咁你而家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你啊唔使惊嘅，你可以讲乜都得嘅。基本上你都好谨慎噶啦，我哋而家系即系一定要喺维护一国两制啊等方面啦。咁但系咧，如果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真系唔系好知道究竟系咪反对声音一定要讲到咧？咁即系呢个一个其中一个你要关注嘅嘢啦。另一个咧都有啲，我都有听到啲市民都担心嘅。哎呀，区议会第时嗰个划分咧大咗，会唔会佢要照顾我嘅情况，佢有阵时会兼顾唔嚟噶等等？呢方面你有冇关？注到呢方面 咧，呢个系同意嘅，因为咧嗱，你我以西贡区区议会为例咧，而家有29位区议员啦，咁将来咧选出嚟咧只有6位嘅啫，即系话每个选出嚟嘅区议员咧，佢照顾嘅选区咧系差唔多5倍嘅，即系比今日嘅区议员佢照顾嘅选区范围系将来咧系会多5倍嘅。咁而家政府嘅表嘅介绍咧就话咧，而家个议员嗰个嘅所谓薪津啊，或者嗰个议员个办事处嘅开支系唔会改变噶嘛，即系话一个议员佢嘅工作嘅服务嘅范围同埋嘅选民人数系增加5倍，但系资源咧系维持翻现有咧，我相信系好难应付。咁可能有啲大党就好啲，因为大党可能佢自己本身有好多资源啦，咁可能我支援落去啦。但系如果一般系一个独立嘅议员或者啲细党嚟讲咧，佢揸住而家嗰個津貼而照顧5倍嘅選區範圍同埋選民咧， 會吃力嘅。 嗯， 以前我開一個辦事處都照顧到我選舉，而家你可能要開兩個。 嗯， 以前我三個同事可以即係做到一啲基本嘅服務，咁而家你要幾多個咧？咁， 嗯， 你又冇資源嘅，你又請唔到人嘅，咁你可能咧容易俾選民誤會咧，你做嘅兼顧嘅嘢咧係唔足夠 的。嗯，但係好似政府已經好似講得幾清楚，就係話嗰個資源係唔會增加嘅喎，係咪？你哋有冇強烈咁要求呢方面咧？ 當然我們現在正嚟緊嘅時候就未正式，即係啱啱都係呢兩日公布咗啲細節啦。咁， 嗯 啊，我哋嚟緊，譬如話喺即係法案委員會啊，或者其他我哋嘅事務委員會，有冇機會咧？咁我哋會去表達嘅。咁， 嗯， 但係即係似乎政府而家咧一出嚟嗰啲已經係差唔多係一個決定嘅方案咁樣。咁係咪又可以有啲修訂嘅空間咧？我哋希望可以爭取到啦。係啊，因為資源做你話我哋唔係話係養啲區議員或者領區議員咁樣，可能肥肥白白咁樣，佢係要做服務㗎。 即係要令到你更好咁服務到啲居民先得。 係啦，咁其實我哋係想做服務啫嘛，唔係話即係大家嘅利益嘅關係。好明顯嘅常理啫嘛，以前你係做一個人，而家你做五個人，咁個資源係人係一個人嘅資源，咁呢個邏輯就好似唔係好配合得。 同埋我覺得佢而家呢一個即係個計劃推出嚟咧，係有兩個空隙係冇，好似冇處理到。第一咧就係即係嗰四成啦嚇，即係嗰個委任議員啦，同埋嗰四成即係由嗰三會即係互選出嚟嗰啲咧嚇，即係佢哋同民選議員嗰個分工會係點樣咧？即係如果你哋真係唔能夠即係鞭長莫及啊，你個太大區，咁佢哋有冇分工？即係去指派，譬如話佢點樣去？大家去即系和衷共济咁样啦，即系每人服务一个区域咁样咧。 甚至乎都我都听到啲市民担心咧，以前啲区议员好易揾嘅，佢真系惊第时咧，佢哋唔得闲理佢啊。阿狄志远，你点睇呢度做唔做到，即系令到啲市民冇咁担心咧？而家 嗱，点解我哋会支持一个民选嘅选举制度咧？头先我强调话咧，选民同即系选出嚟嘅议员咧，有个直接关系，就系，因为我选你出嚟， 嗯， 你要向我交代，同埋我可以向你问责嘛。如果委任嘅议员嘅话，佢有冇呢，這个佢自己有冇个意识咧，或者佢认唔认同有呢个所谓被问责或者要交代嘅身份咧？嗱，好， 而家都有秘密，有个监察机制嘅。如果佢唔做嘢，要罚噶，好似话。 咁我咩叫唔做嘢咧？咁或者我系一个校长，我就话啊，我系校长，我学校好多嘢做噶啦。咁， 嗯， 咧去到教育问题咧，我好有意见，俾到都政府好多意见咧，关于点样改善教育。但系佢可以同选民系冇关系。因为我同市民之间系冇一个直接嘅所谓你选我，我被选呢个关系啊嘛，咁我咪发挥我专业角色嗰时候，咁个市民就会担心话，咦，呢类嘅专业嘅委任嘅议员会唔会佢系忽略咗地区嗰个关顾咧？咁有呢个可行性嘅，咁究竟头先李嘉文问话，喂，将来啲区议员委任啊或者间选嗰啲，佢个功能系点咧？完全冇一个说法嘅，系唔知道嘅。咁但系我哋以前嘅经验话咧。即係我哋嘅年代咧，八十年代都有委任議員嗰個情況之下咧，啊，委任議員咧喺地區工作上咧係相對係被動好多嘅，佢， 嗯， 唔，覺得自己有一個好明顯嘅責任咧，就點樣去落區啊，聽下意見啊，或者係聽下市民有咩訴求啊，咁呢方面佢哋嗰個嘅角色唔明顯嘅地方。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狄志遠先，狄志遠咧係新思維嘅立法會議員。我谂头先都有讲啦，就系，其实市民，我谂依家会听香港电台我哋嘅节目好理性听，其实佢哋都绝对明白，就系我哋唔系要立法会同区议会嘅职能好清楚噶啦。其实啲普罗大众都，不过佢哋真系惊，第时会唔会啲委任议员唔得闲理我噶？因为可能我做好多嘢需要落区问噶嘛，佢哋担心呢一样嘢。咁当然仲有好多嘢我哋可以慢慢讨论啦。咁，所以咧有兴趣嘅市民可以打1872311 1872311，咁啊发表你嘅意见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个网友咧就 send 咗一个 post 俾萧叔叔，一个 post 咧就系 10 hilarious things only British people say。美国人眼中英国人咧。会讲而听落去好得意嘅说话，咁啊叫萧叔不如讲一讲啦。咁点解美国人会觉得咁得意咧？第一个咧呢，這个句子 ，I'm British， 美国人咧就会听到好多时候英国人就会讲咧 ，I'm British。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谓一个 glottal stop 嚟取代一个 T 音嘅一个情况，成日都会听到嘅 ，I'm British。 British 中间好似压停咗嘅，呢、这个叫做一个 glottal replacement of the T sound。OK，British 啦 ，water 啦 ，water 啦，即系仲有 matter 啦，会听到系 matter。我谂喺街上面英国人好多都会咁样讲，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呢、这个，听到咧就唔会觉得太奇怪啦。British 啦 ，matter 啦 ，water。OK 就是 British matter 和 water。咁当然喺好正式嘅场合啦，或者我想表现到教育程度好高啊嘅时候咧，呢啲音咧就唔会读出嚟。即系譬如我听 BBC 播新闻咁样，你就唔会听到呢啲音。大部分情况之下，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讲多少少，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多谢大家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即刻听听何先生听众嘅电话啦。何生你好， 讲442嗰个， 你好， 讲啊，系啊， 系想讲讲442嗰个，就其实二嗰度都唔使噶啦，你1000啦，不如系咪先？你与其佢喺度扮嘢啊，即系中国香港喺度扮嘢话有选举，不如你呢啲嘢都唔好扮啦，直情系全部阴点。你睇下立法会使乜90席啫，3席咪得咯，2:1咪得咯，讨咩论啫？根本唔需要讨论，讨论个结果都系一样。 咁你仲有冇其他建议啊？何生 建议就系全部都系 委任， 全部都系阴点委任，唔系委任啊，系阴点委任都。你话要经过三会去攞一个共识，然之后判断呢个人系咪爱国，同埋系咪即系做得嘢？你唔使啦，好似 DSE 学生咁。你考个试，跟住哦剔咗啲卷，然之后就 interview 政府统筹搞掂，或者直情诶唔使啦，你只要系忠诚嘅乜嘢就可以直接去申请，哦得唔得？ 嗯，唔该晒何先生，咁不如我哋听埋另一啲意见啦，好唔好啊？梁先生你好。 是你好啊，主持。是啦，我觉得呢狄议员嘅走太细心啦，亦都系太多虑啦。其实呢佢系漏咗一个好重要嘅讯息呢，就系、是、我哋特首呢昨日见记者嘅时候已经讲得好清楚呢，系容许表达不同意见，只要系爱国爱港就冇问题㗎啦。而且阿狄议员自己都系立法会嘅唯一嘅所谓民主派嘅议员，佢都可以喺立法会里头畅所欲言，点解就要担心喺区议会反而不可以畅所欲言呢？我就觉得咁样，重塑区议会呢系好开心，非政权性质嘅真诚服务市民嘅区议会呢就翻嚟啦。国家安全爱国者治港行政主导一环扣一环，咁样我哋重塑区议会呢就一定能够使国安的基础更加巩固，服务市民更加适切。我哋要继续。 唔该晒，头先听到两个不同嘅意见，一位系何生，一个梁生，即系只要佢哋平和表达意见，都要尊重嘅。不如我哋又听一下，即系以前都做过委任区议员嘅意见啦，好唔好啊？我哋而家咧喺旁边嘅咧就系、是、曾经做过湾仔区议会委任议员嘅庞朝辉，庞生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啊，庞医生，你啊身兼多职啦，你系眼科医生啦。我见到你个 Facebook， 我都有即刻跟进噶。你系经文联啦，系咪？即系深水埗区防火委员会成员啦。咁啊，成日都有落区噶，以专业顾问嘅身份。咁如果依家头先就听到啦，两极不同嘅意见啊，你觉得新制度之下咧，有市民唔系讲政治，佢纯粹即系惊委任议员到时唔得闲理佢啊。嗱，你又做过委任议员嘅，咁眼科医生都好忙啊，系咪？你？觉得会唔会有啲市民系多虑咗，还是依家唔会噶啦？个个计 KPI， 我唔得闲理佢，佢直情冇得做添啊！你点睇啊？ 嗱，其实我委任区议员咧，其实就真系由2015嗰届之后就冇啦。咁啊，以往我哋嗰届做咧，其实咧我哋都初初接到呢一个嘅委任咧，都系战战兢兢，因为其实咧。都明白到喺嗰個年代咧，其實就每一個區佢都有一個民選嘅，咁啊委任咧就變咗係一個好似喺上面一個嘅委任嘅位，咁當然佢冇一個特 定嘅區。咁但係調返轉呢，佢亦都嗰個嘅涵蓋面呢就會闊咗嘅，因為佢係成個即係地區性嘅一啲嘅範圍。咁我相信呢，就以往佢哋嗰個嘅即係個選擇性呢，都係一啲可能有專業人背景嘅人啦，或者佢譬如我哋喺我嗰幾年裏面呢，其實我哋就推動好多譬如健康城市啦，喺嗰個環境衛生啦，一啲嘅大範圍啲嘅一啲嘅服務。咁當然我哋其實我哋即係如果做一個社區嘅人士呢，其實就個資源就好有限，你唔會有自己嘅議員辦事處，你唔會有自己嘅議員助理。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委任嘅位呢，就算係一個委任，你冇一個真係一個選區啦，所謂其實呢，你都會係有一個即係有啲嘅分值，有啲嘅款項俾你呢，係可以有一個嘅議員助理去請到啦，亦都可以有一個議員辦事處。咁其實呢，係有一個嘅位呢，其實係可以見到市民嘅。咁我哋其實喺以往，我哋譬如我嗰屆為止，或者可能之後之前都有好多唔同嘅委任區議員都可能做過呢，就佢哋都會有一個嘅議員辦事處啦，佢哋會見市民啦。咁我哋都會係幫佢哋解決嘅一啲嘅即係市民有啲問題嘅。咁所以我就唔同意話委任就係等於佢哋呢就係匿埋唔出現，即係起碼我就冇咁做嘅。咁當然即係喺呢段時間呢，我相信而家嗰個嘅更改，就首先我就好都係好支持政府呢，因為2019年嗰個嘅黑暴事件而引發到嘅一連串，我哋大家見到即係好慘不忍睹嘅一個嘅社會亂象呢，其實好多都係由區議會嗰度呢係發生啦。咁亦都令到而家四年過去啦，差唔多完啦嘅時候呢，發覺佢好多嘅區議員已經係辭職啦，可能係俾人 DQ 啦，咁剩返嘅呢，其實就留守嘅就唔多，佢而家亦都冇足夠能力去即係推行到一啲地區我哋以往好多市民係即係會係依賴依重嘅一啲嘅地區服務。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其實而家一個新嘅制度底下呢，其實係會係令到政府希望得到愛國者治港嘅一個嘅原則嘅一個嘅情況出現咗啦。亦都呢係會令到呢而家有一個 KPI， 咁我覺得 KPI 係一個好事嚟嘅。大家見到我哋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呢，其實喺新一屆政府嘅一個嘅領導底下呢，其實都係做出咗好多嘅成績。我覺得呢，其實喺區議會嘅層面呢，其實係絕對需要一啲呢係更加接近民生，更加係即係需要話好政治爭拗好多，但係呢即係為到市民做實事。因為地區嘅市民呢，其實好多係一啲除咗係一啲真係好關心自己嘅居住環境啊、交通啊、治安啊，或者係環境衛生啊呢啲嘢，又或者佢嘅屋苑裏面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維修啊、管理嘅問題等等呢啲嘢，咁再加埋呢，就可能好多一啲嘅社區，其實我哋有好多嘅社區嘅一啲嘅團體呢，都好多活動。咁呢啲活動呢，其實就透過唔同嘅一啲嘅方式去出現啦，有啲就可能係文化文娛康樂，有啲呢就可能係一啲嘅而家有啲嘢創科，或者有啲係即係一啲technology 啊，所謂一啲嘅科技嘅嘢，咁慢慢慢慢係滲入喺社會。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好事，因為令到好多真係接觸，即係好多市民其實真係要靠好多我哋唔同嘅一啲我哋喺即係社會官員以外嘅延伸。咁我覺得區議員呢一個嘅作用係好重要。咁我第一就都好贊同，其實就係政府佢係冇減少到，或者冇大範圍咁減少區議員嘅數字，因為實際上搵開嗰啲嘅搵服務嘅一啲嘅居民呢，佢可能佢如果突然間少咗好多人去幫手呢，其實佢哋會發覺佢好吃力，做區議員嘅都係非常之吃力，都可能冇咁足夠嘅資源可以係做到咁多嘢。咁而家嘅我覺得呢，如果真係成為委任又好，或者係間選出現嘅區議員呢，除咗喺專業背景上面呢係可以發揮到更加好嘅效果，因為譬如呢樣嘢呢，譬如喺唔同嘅區佢有唔同嘅區情，有啲地方可能係一個嘅人口密度比較多，有啲可能交通問題比較嚴重，有啲環境衞生可能比較差啲，有啲可能有啲嘅即係屋企維修比較需要多啲。咁喺唔同嘅區域裏面，佢需要嘅專業人士係好有啲唔同嘅。咁第二方面呢，就係我亦都譬如我自己係專業人士協會主席啦，我哋都基本上都好多嘅專業人士，即係包括係醫療又好啦，一啲嘅建築師啦、測量師啦，其實好多都好有興趣服務社區，亦都係好多係喺一啲社區嘅團體裏面咧，都擔任一啲比較重要，亦都係好熱衷於去做一啲活動，去見市民嘅一啲嘅活動。咁所以我覺得呢部分嘅人咧，我哋覺得係好有一個能力啦，佢哋可以做到去更加多 能力做嘢，而唔係單單係為著選票而去、去做嘢嘅。咁變咗嗰樣嘢咧，就會係整體性個策略性嘅發展會好啲。 其實嗰、阿庞少辉啊，其实我就其实即系我觉得完全冇问题嘅，即系专业人士委任或者间选嗰啲议员咧，佢哋肯定系都一样系会有心服务啲市民啦吓，佢都有专业嘅即系能力啦。咁但系我系担心嗰、那个即系实履行上嗰个困难，因为政府而家咧就话即系唔会增加好多资源，即系或者人工啦吓，或者津贴咧俾即系所有嘅议员噶啦，都系要翻嗰个水平嘅啫咁。咁而你哋好多嘅委任或者間選的議員呢，根據以往的、那個經驗，都是自己有自己的工作的、儘管你們很想接觸市民，但是你是否真的可以拿到個時間和那個的、資源出來可以應付到，譬如說突然有一個市民就說、哎、我的爭渠塞了，你可不可以幫我，你就算你是一個即是牙醫的樣，你都不懂得做這件事、你怎樣 去接觸到即市民和直接解決到他這些問題呢？其實 系啦，我就见到咧，你哋譬如你做眼科噶啦，咁成日都摆街嘅，我都见到你哋系咪？咁你加上你自己本身咧就系经民联深水埗支部，我见到你落区都做好多嘢嘅，就算依家唔系委任议员，但系第时唔同，第时修改制度之后咧，直情系可能系未来区议会咧有理职监察机制嘛，要处理埋由主席指派嘅项目噶，你专业人士好忙噶嘛，唔系你中意做啲乜就做啲乜噶，第时呢样会唔会都预计咗？真系有深水区议员要交多一份嘅時間落去啦，即係譬如以前就真係我專職，譬如我眼科我咪解決佢哋嘅問題，或者佢都期望我係呢方面嘅專業嘅。第時唔係，佢對你好多期望嘅，咁你點睇咧？ 冇錯，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喺政府喺委任上面咧，佢需要有一啲嘅，佢都會有一啲嘅評核嘅一啲嘅方式啦嚇，即係睇下究竟係嗰啲嘅專業人士又好，地區嘅人士又好，工商界背景又好，佢哋喺社區所做嘅建樹有冇做過？因為其實即係好多往績可以睇到啦。如果佢哋有做開，佢哋有係興趣做又好，佢哋有樂意做，有時間去做咧，呢一部分嘅人士咧，佢哋去轉咗一個嘅平台去服務市民咧，其實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即係呢部分應該佢哋比較容易去適應添，咁但係當然我相信即係政府要有一個平衡，佢有一個嘅即係佢去挑選呢啲嘅人選嘅時候咧，佢需要係經過佢哋一個嘅一個嘅標準，咁如果唔係咧，就真係會令到人覺得，佢攞咗個位，佢可能佢唔做嘢，或者佢係可能唔係落區咁多，咁呢方面咧，我諗其實每一個區，因為其實我哋而家見得到咧，喺好多嘅社區嘅一啲嘅團體咧，其實都好分咗唔同嘅18區、19區咁，分咗好多唔同區嘅，咁所以咧，佢哋基本上而家好多咧都係可能呼一啲工商聯嘅一啲嘅組織啦，或者係地區嘅組織去服務。咁呢部分咧，其實我知道 DO 或者其實我哋以往我哋同 DO 共事都知道，其實佢都好心裏有數嘅，知道邊一啲嘅人咧係有心去做。咁我諗呢部分咧係真係要聽每一個區裡面嘅即係一啲嘅地區人士又好 ，DO 又好，佢哋嘅一啲嘅睇法，知道究竟每一個地區佢認為佢個區需要啲咩人。佢有啲咩人選，然後咧再睇下，就是、當然要有一個嘅選拔機制，或者有個頭先我哋知道，即係公開咗嗰個嘅機制啦，去等佢經過一個嘅渠道去被委任又好，或者係揀選好。咁我諗呢方面咧係一個有一個配對喺裏面。 咁我想順便了解一下，即係而家三會嗰啲委任係已經完咗噶啦。 佢嗰個委任咧，其實就啱啱喺今屆咧。就係、是、喺三月嘅時候就係開始嘅， 開始喎，即係已經委任咗啦。OK， 係啦，以往咧就係兩年就一任嘅、 嗯。好啊，唔該曬你，多謝曬黃朝輝，麻煩曬。 唔該曬，唔該曬。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太子道西桥面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创资中学。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红梅谷路嘅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 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排到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聽眾，楊立文啦，咁啊，頭先都講得幾個唔同嘅睇法啦，係嘛？即係包括咗市民啦，包括咗曾經做過委任嘅區議員啦，依家做緊立法會議員啦，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見嘅。不如我哋事不宜遲，我哋聽埋即係持份者啦，即係不同嘅人嘅睇法啦。而家咧喺電話旁邊咧有自由黨黨魁張宇仁嘅，張宇仁你好。 你好， 系嘉文同埋杨立门啦。咁啊，开场白唔讲咁多啦，真系想听下你嘅睇法系点嘅？觉唔觉得咁嗱？有啲市民真系好担心，唉，第时会唔会啲委任区议员好忙，唔得闲招呼我哋噶咁啦？你关注嘅系啲乜嘢咧？ 嗱，民选议员，当时喺区议会又好，就算我唔单止系区议会委任啦，我市政局都有委任嘅。咁但系我可以话俾你知咧，委任嘅議員就唔一定係忙，其實民選出嚟嘅係咪又唔忙咧？咁其實如果你睇翻我喺我做兩屆區議員喺東區嘅出席率，都比起我其他啲泛民嘅同事選出嚟入區議會嘅，我嘅出席率係比佢哋多成倍有多啊！即系我系100%、90%，佢哋系40%、50%嘅咁嘅百分比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唔需要担心啊。我可以讲翻我甚至喺市政局嘅时间，我系一个委任议员，但系系我提出动议去冻结喺呢个98年冻结呢个排费啊，同埋我哋啲费用嘅，即系体育馆啊。甚至去文化厅听音乐嘅咁，去到呢个99年，我又做多个动议，就系减30%，因为睇到个市道曳。咁所以我唔系话自己点叻，而系我觉得大家唔好标签委任议员，正正就系因为我唔识选举，或者亦都未必选举中赢得出嚟，当政府俾个委任嘅位我去工作，我系一样好珍惜嘅。咁所以咧，亦都有机会可以从政。咁我唔系唯一个例子，好多我觉得好多嘅例子都系政府委任员可以一路喺地区直选举啊，喺翻区议会啊，甚至喺其他嘅议会啊，咁系成长嘅。 明白嘅。嗱，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出爐咗之後咧，咁當然啦，都有啲嘅聲音，就好似阿張宇仁所講，就係委任區議員有啲都做得好好嘅，即係你嘅工作、你嘅表現有目共睹噶啦。但係都有啲人啊係擔心咧，尤其是第時就民政事務專員佢好忙，佢負責多好多嘅嘢個。呢、這個地區治理模式，你覺得修改完之後有冇啲咩要提醒一下？可能政府要做多少少，留意多少少嘅咧？ 我絕對唔擔心民政專員忙，因為民政專員咧，佢個唔知 D2、D3位咧，其實喺政府嚟講係嗰個位嘅公務員，個個都忙嘅。好多時佢哋係夜晚黑9點、10點打電話俾我喺個寫字樓裏邊，即係唔係喺個手機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唔需要擔心我哋嘅公務員係可唔可以處理到佢啲工作，我係絕對對佢哋嘅處理。我係覺得絕對勝任，同埋咧，好老實講，以前唔係佢做主席，佢係一個民政專員，有其他啲民選嘅議員去做主席，你覺得等於佢當時就冇工作做嗎？佢工作係輕咗好多嗎？我覺得而家佢做埋主席，仲會嗰個效率同埋仲會個工作係理順多咗，好好多咗。其實同埋大家都要諗咧。而家區議會 如果我哋跟翻基本法97条嘅睇法，區議會係個諮詢架構，其實唔應該係一個政治嘅組織。 嗯， 以前有唔同嘅黨派嘅人民選議員出嚟做主席，嗰、那個政治嘅文化必然係一路喺度即係演變緊。咁其實對區議會唔係好事，對其實地區嘅市民係幫得到做幾多咧？咁大家都可以即係睇清楚。倒翻轉而家嗰個小區，其實要睇整度嘅計劃，唔好淨係睇個主席係咪DO 定唔係。同埋你最緊要又要睇埋而家嗰啲小分區400多个變咗啲40多个嘅大分區，變咗每一個區。區議會嘅議員其實睇嘅嘢就唔係淨係睇我嗰等或者我條街，我記得我哋沙田新翠村都有兩個區議員嘅。咁呢個係咪一個好事嚟嘅咧？咁所以我哋大家都要即係睇清楚成套，唔好淨係睇個頭盤，唔好淨係睇個甜品有冇問題。我覺得你要成個餐由頭睇到落尾。包括埋件面包啊，样嘢呢个整体呢个系，我觉得系完善，同埋系帮到本地居民啊，佢哋嘅需要系政府系可以知道、听到，同埋可以处理到。 嗯，系阿张议员啊，就有呢一个方案咧，就民选议席就即系大幅即系削减咗啦吓。咁、你都讲得啱嘅，都系一个大方向，都系要将区议会咧即系减低佢个政治化啦吓。咁、但系你作为一个政党嘅领导咧，咁你点睇咧？即系好多政党其实都需要喺区嗰度即系参与即系竞选啦吓，咁啊出嚟啦，有即系民意嗰个嘅授权啦咁。咁你会唔会觉得？覺得第時嗰個生態會變咗咧，嗱，即係你哋政黨揾人出嚟，即係為社區服務，未必一定真係直選啦，即係你可能係間選又得，你委任都係即係為市民服務，你哋係咪即係會轉型到咁樣嘅一個生態咧？ 我哋唔需要轉型嘅。其實我覺得任何一個政黨，包括我哋自由黨都好，我哋不嬲，因為都係想服務香港。服務香港的市民看到個議會、我們是可以參與的，其實就算參與不到，我們有輸了的區議員個地區工作都未停過的、仍然都是繼續工作。其實現在那個不是只是做地區工作就一定是為一個民選或者一個議席然後去做事的、其實我們現在一路都不嬲都有我哋啲党员喺关爱 队啊， 喺呢、這个分区委员啊、秩序委员，我哋不嬲都有人喺度噶。咁所以嗰个唔会话佢系去参选就去做地区工作，唔参选就唔做。好多做为都唔系为因为想做区议员，而系为地区工作。咁我哋不嬲都支持同埋配合。我哋都去筹钱揾钱去俾我哋啲党员佢要喺地区去服务，我哋都去资助佢哋鼓励佢哋同埋配合佢哋囉。所以我唔觉得我哋有嘢要改变而家我哋嘅做法。 係嗱，咁但係第时嗰、那个即係个别民选区议员啦，吓佢哋嗰个嘅资源喺手上可以运用嘅资源咧，就照而家个方案就唔会比而家多嘅吓。咁但系佢要服务嘅即系对象多好多吓。咁你哋觉得你哋譬如话如果自由党喺即系区内新嘅机制下，都即系成功即系作为一个民选区议员啦，咁佢哋可以点样去即系利用呢啲资源去服务好嗰啲市民咧？ 我哋明嘅，所以自由黨我哋不嬲，唔單止唔使我哋啲黨員上繳， 係 我哋咧仲有配合佢哋做地區工作嘅。就算你係區議員好，唔係區議員好，你喺個地區中工作，我哋睇到，我哋亦都唔會佢話乜我哋就乜嘅。我哋都去睇下佢嘅工作，而我哋個黨咁多十年都有配合。呢、這个嘅资助俾佢哋，咁所以成个问题嚟讲咧，即系我唔觉得呢样嘢系有咩嘅大问题。但系如果你睇咧，你唔好睇少而家嗰个今日 他们拿着的资助是张宇人当年的委任的三倍。 嗯、 无论人工好，我们当时差不多10,000而已。 嗯 okay? 但是因为我兼任立法会又少多一点，但是不要讲那样。然后再有那个地区给我们使的钱呢，又是10,000而已。 嗯、 现在如果我没有记错到40,000多。所以其实你说我08年走和现在24年的时间差十几年，讲紧几倍啊。 嗯。 而我哋立法会啲人工都冇几倍啦，行会啲人工更加冇几倍，仲减咗添啦。咁所以成个问题大家唔好低估，话今日俾返当时嘅人工就係减少咗而係做唔到地区工作囉。 咁所以依家呢一个改动呢，杨立门头先就同我都分享咗不同人嘅睇法，自己嘅见解啦。而你整体嚟讲呢，你觉得好咗嘅，即係所有嘢都唔需要担心，係咪可以一个咁样嘅概括嘅见解呢？ 一定，我觉得如果你问我简单啲讲，我觉得大家唔使担心。 嗯。 但係个别嘅区议员第日同埋个别嘅区议会每个人嘅操守有啲唔同，系点样去处理？而家都有埋个机制喺度，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放心去睇。当然冇一样嘢系百分百，冇一样嘢系绝对。咁我政府议员，我哋而家立法会好，行会好，都好多人一路监察住我哋嘅言行举止啊，同埋我哋嘅做嘅嘢。咁而家区议会咧，这个新制度呢，它的监察同埋那个的督促呢，是我觉得是仲比以前是紧要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交代到市民担心啲区议员不做嘢都照出粮。咁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放心不要惊，然后呢就不要担心，睇清楚点做。如果到时有嘢要改嘅，咪齐齐去改咯，我哋大家都睇住啦。 嗱，咁今日咧，立法会咧都有倾到区议会改革嗰个方案嘅，咁就都好几位啦，至少嘅议员都有提出，就是哇，我哋嘅人才库未来可能民政专员做，即系做埋主席之后，我哋嗰个人才库够唔够人咧？使唔使加强公务员培训咧？呢方面你觉得？有啲人就觉得，喂，你点都要升一升佢职，又或者加大佢嘅培训啊，各方面呢方面你本身都应该成日久唔久都有同佢哋联系噶嘛？你觉得呢方面系咪又系唔需要担心呢？ 我觉得讲培训好吓，讲即系每一个公务员好，我哋议员好嘅增值，其实学无止境嘅啊，几时永远都唔会。停留喺度话，诶，我乜都识晒，咁所以冇一个人坐得嗰啲位系觉得自己乜都掂，咁所以我觉得有任何嘅协助或者任何嘅大家睇，我张宇人喺我立法会嘅位，我都每年都有，我觉得有成长嘅有成长到嘅，因为做咗20多年，我唔一定今日嘅我。同埋我睇嘅嘢，同埋我处理嘅嘢，唔系我20多年前入立法会嘅处理，所以其实人系一路做一路学。咁呢个我相信公务员有呢个态度，我相信第日啲区议员无论民选好、委任好，无论佢系分区选出嚟嘅好，我觉得我哋应该信我哋香港人嗰个学习精神。我真系觉得大家唔需要太担心，因为呢个系我哋自己会推动自己噶咯。 好啊，咁不如我哋讲下下一个题目啊，美食市集啦。嗱，讲翻啲开心嘢啦，因为咧吸收咗咧，即系上个礼拜湾仔会展嘅美食市集嘅经验啦。今个礼拜沙田美食市集啊，同埋六月初喺观塘海滨发现号举行嘅美食市集咧，可唔可以又介绍下？因为我哋依家香港都需要有啲唔同嘅好去处又好，旅客可能又想多啲嘢睇又好，其实有啲展商就话咧，市集只得2日，咁又要准备啦，又要啲档口，又要有啲人手啦，咁所以其实都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嘅。你又点睇咧，张宇仁？ 嗱，我系好感激政府有呢个咁嘅谂法，而亦都上个礼拜系真系做到政府希望见到市民开心，咁咧就甚至我见到我哋嘅特首 我都同佢讲，我话特首你系咪啱啱请咗个新嘅形象顾问？点解你呢个开心香港出嚟笑得咁灿烂咁开心？我识咗你咁耐都未见你咁开心地笑嘅、哦。咁当然我哋财政司司长又好开心。嗱、你要你真系你哋要想知道啲人有几开心，你要自己落嚟今个礼拜你嚟沙田。去睇下， 即系话唔系净系啲官开心，啲市民都好开心。 唔系市民都好开心，而我哋啲喺度经营档嗰啲，嗱、可以话俾你知咧，今时今日咧，唔好话你而家冇钱俾佢，即系虽然政府系唔收租，其实去开档嗰啲我啲业界咧，我系好感激噶，因为而家真系唔够人手，而家佢哋赚埋啲钱都唔够。去挨呢個挨嗰個，叫啲同事去幫手。咁、所以咧，即係我明白有啲業界就覺得，兩日唔夠喉啊，仲夠一個禮拜好啦。但係我有啲業界就係、臨到尾推嘅都有一個半個。我去揾好多有特色嘅，佢真係冇人手。咁所以我係已經好感激，我覺得喺現今人手嚴重短缺。那個時間又好倉促，而咧亦都做到個效果。我覺得政府係做到佢想見嘅效果，而亦都見到市民真係個個好開心。咁我諗咧，即係今次沙田嗰個咧，就因為本身都已經係個場地細過我哋灣仔嘅，咁所以我哋開頭飲食業嗰個咧，我哋都係中環嘅灣仔度有六七十檔。沙田我哋開頭都係諗二三十檔嘅啫，但係而家去到四十多檔嘅，咁所以我都覺得係係幾鼓舞嘅。咁所以我就都繼續係希望尤其是今次唔使派飛，咁我開頭仲話諗住攞啲飛去俾我住沙田嘅，咁啊俾下我啲屋邨啊，叫啲我啲保安哥哥啊、姐姐啊咁嚟去。星期六日收工啊，去下啦，或者你翻夜班嘅，你啊朝头早去啦，咁点知唔使门飞嘅，所以咧就即系应该即系仲会露天，我希望即系天公做美啦，咁应该就系露天嘅。咁但系始终我觉得大家真系应该去睇下，真系好开心。 系嗱，今次就即系安排得比较仓促咧，你哋都未必有时间即系请到咁多人手。咁但系既然反应咁好，你觉得政府应该要即系将佢系即系恒常化，或者起码都推广到十八区先啦。而家得几个啫嘛吓。咁你哋觉得可唔可以咁样做咧？ 我惊阿波哥。唔够钱，其实佢使几多钱，我都唔知佢喺边个荷包揾出嚟。因为点解咧？佢呢、今次啲档又合办，政府俾晒钱， 系 业界唔使俾钱嘅， 咁 入场费又冇嘅，咁所以咧就我都好多谢有啲电子嗰啲商咧， 系啊， 都 电子支付嗰啲， 我哋嗰啲支付系冇收我哋啲业界用佢哋嗰个。支付咧，佢都俾翻足佢哋錢。 如果恒常化嘅話，政府要收翻你哋少少嘅，即係長租咁，你哋會唔會？ 我諗，即係大家睇下啦。我諗政府都會檢討。我不是政府，我又唔會代佢講説話。咁，但係即係你問到係咪應該恒常化咧？咁我都覺得政府應該好安慰佢哋去做呢樣嘢，係做到大家都覺得市民又好，業界又好，大家都開心。是不是应该想恒常去做，或者不要在九龙新界香港做三次啊？是不是做多一些？其实他会做多一些的。不过在个渔农我们本地渔农节那里呢，以前只是一月做的，现在他做多几个这个不同地区的做本地的饮渔农产品的。所以他会做多一些的，在来近这一年。 好啊，唔该晒你张仁。 唔该晒你。 系啦，张仁咧就系自由党党魁嘅，咁都介绍下啦。我即刻就睇下政府即系嗰啲不同嘅 Facebook 啊、社交媒体嘅咁。咁今次咧就唔使钱嘅，一连两日啦，就喺沙田大会堂广场同埋沙田公园就举行嘅。咁有五十几档噶，系啦，咁就以呢个华夏美食啦，同埋啲地道美食咧，就希望好吸引到啲朋友嚟。咁我见到之前嗰度咧都好多人大排长龙，咁都气氛几好嘅。咁如果你今个礼拜， 六日唔得闲，唔紧要。跟住六月三号、六月四号咧就观塘海滨发现号，跟住就系开心香港美食市集嘅第三炮啦。会唔会好似阿杨立门咁讲几下，跟住就度度都有咧？其实都轻开心啲噶。你、 啊、 不过你可能唔知啊，你应该以前细个都系唔会成日扫街嘅，我细个成日扫街嘅。你知咩叫扫街啊？即系食埋啲即系街边档，当然 少食。 系啦，当然依家就要安全为上啦。 永远都好吸引嘅呢样嘢。 冇错啦，咁所以今个礼拜六日可以去下沙田行下。咁啊，我哋一阵间听新闻啦，之后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系啊，各位听众，阿杨立门啊，咁我哋转一转话题咯，咁啊讲起楼啦，咁啊粉岭高尔夫球场嗰个用地起屋嗰度咧，都扰攘咗一段时间噶啦嘛，即系就算冇跟开，大约都知道，咁依家我哋好多人都上唔到楼，咁啊个高球地方虽然好珍贵，但系会唔会都不如又睇埋整体环境再帮助下啦？咁所以咧，最近嘅新发展咧就系、是、包括咗有个最新嘅环资会啦，就会再讨论嗰个环评报告嘅，咁。其中咧有六项接纳咗嘅，咁但系咧就仲有一啲就要再处理啦，系咪？咁所以粉岭高球会嗰方面咧，包括咗香港高尔夫球会咧，都有声明就觉得将呢个环评报告咧就会提交俾环保处处长审批咧，就觉得极度遗憾嘅、 嗯， 又觉得嗰个环评报告咧即系。根據佢哋球會嘅形容啦，就每一個技術細節咧都存在嚴重同埋實質性嘅錯漏。咁、如果報告獲得接納咧，佢哋認為係將會為香港嘅環評工作咧打開極差嘅先例，同埋不可逆轉嘅生態影響啊。咁、其實聽到嚟呢度，我諗一般小市民就係覺得，咁即係係咪都會照行噶啦？佢可以繼續表達不滿意見嘅，定係點樣咧？咁樣 係啦，琴日就環資會咧就出嚟同環保署啦都見咗記者。见咗大家咁，都有唔少嘅声音都系话，即系质疑点解即系高球会嗰个环评同政府做嗰、那个又即系拓展处啦做嗰个咧，系相差咁远嘅咧咁。咁主席都出嚟解释嘅，即系话其实做譬如话数雀仔啊、数蝙蝠啊、数飞蛾呢啲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吓，就唔系话一个方法咧就一定系啱，另外一个方法咧就一定是錯的。咁佢哋咧都唔係話全盤照收，即係拓展署即係嗰啲建議嘅。咁佢有六項咧就都同意咗啦。咁但係仲有兩項咧，即係就包括譬如話嗰、那個房屋嗰、那個詳細佈局啊、設計啊，同埋嗰個嘅墳墓處理，因為佢嗰、那個即係舊牆嗰度咧，中間係有一個古墓喺度噶。咁咧就都要當局咧係妥善處理咗呢兩個即係問題嚇。譬如話嗰0.4公頃嘅林地啦嚇，即係話嗰個詳細佈局，咁究竟係咪要斬好多樹咧？咁呢樣嘢都要係即係土托處咧，係再修改，係再提交一啲嘅資料，即係俾即係環保署長咧，咁啊環境部署長咧先至係作一個一個月之內作一個最後嘅定奪嘅。 係啦，咁當然啦，市民大眾可能咁即係。簡單啲，咁又係咪真係有機會又停又唔起㗎咁啦？咁嗱，發展局咧就有回覆到嘅，就話喺嗰個公營房屋項目咧，如果淨係喺嗰笪地，依家咧都可以起到12,000伙嘅，係未來10年公營房屋供應嘅重要部分嚟嘅。同埋即係政府都講啦，做咗廣泛公眾諮詢同埋專業技術可行性研究㗎啦。喺環評條例嘅法規之下咧，環保署長係考慮環資會意見之後咧，就會適時就即係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嘅環評報告。作決定噶啦，咁喺環保署長有決定之前咧，嗱發展局就唔適宜依家評論咁多嘅，不如我哋聽聽業內人士意見啦，講得淺白啲會好啲嘅、我哋請嚟咧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阿黃國恩嘅，阿黃委員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啦，嘉文同埋杨立门啦。我谂小市民佢比较想简单啲嘅。咁其实讲完呢一轮之后，其实系咪仲要佢只要交多两份佢自己漏咗嘅嘢，其实就有机会过到噶啦？ 嗱。咁我首先咧要讲一讲环资会嘅角色先。环资会嘅角色咧，我哋只系俾一啲意见，即系我哋一个咨询组织。咁我哋就系俾意见政府。咁咧就即系当然啦，政府接唔接纳另外一回事啦。但系佢咧都要听我哋嘅意见嘅。咁咧就依家咧就 最後呢就我哋上一屆呢已經討論咗，即係我覺得有充分嘅討論嘅啦，即係各個方面都。咁呢就有八個題目俾佢哋即係開咗出嚟俾佢哋答嘅。咁佢哋尋日我哋開會呢，咁佢哋呢就我哋開咗會之後呢，我哋就有六個題目呢我哋都收貨嘅。咁但係有兩樣嘢呢我哋都即係覺得係即係可以有改善嘅空間。咁呢我哋希望呢就即係如果係通過嘅話呢，我哋都要求呢係環保署嗰邊呢就可以呢喺嗰個環評報告裏面呢加啲 condition， 即係譬如話係盡量少斬啲樹木啦，保留嗰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呢，盡量保留嗰 0.4 公頃嘅林地。咁另外就係墳墓嗰度，但係墳墓嗰度呢我哋知識呢將會上知識呢都係即係政府各方面呢就已經揾到個墳地嘅後人。咁呢我諗呢方面呢我諗我哋唔應該，即係我哋都覺得唔應該係俾啲乜嘢即係 condition 或者係一啲條件佢哋由佢哋政府同嗰個後人嗰方面呢根據後人嘅意願呢睇下究竟係原地保留啊抑或係遷墳啦。咁呢啲咧，即系呢啲系一啲佢哋比較私人啲嘅議題咧，我哋就即系不便評論啦。 是啊，胡國欣啊，據我所知，就上一屆嘅環資會咧，都已經有唔少委員提出咧，就係話希望即係斬少啲樹嘅嚇。 係 呢一度即係咁咧，但咧就係喺即係土重拓展樹呢一個新嘅一個環評報告裏邊咧，就好似冇完全冇即係。即係接納佢哋嘅意見啦嚇，咁而家當然你哋而家咧就話啊，你再睇一睇啦，你0.4即係 hectare 呢度嗰啲樹咁你其實佢哋最後聽你意見嘅機會有幾大咧？你覺得？ 我覺得咧嚇，即係我個人覺得啦，係即係喺我哋做咗我哋應該即係我哋講應該表達我哋嘅意見之後咧，佢哋我覺得佢哋都正面嘅嚇，但係會唔會改係另外一回事啦，我唔知嚇。咁咧就其實咧佢譬如話佢依家政府嘅政策就係話你斬一棵樹，咁佢就會係即係再重新再即係種翻一棵。咁但係我哋覺得，其实你斩咗个棵树，那棵树譬如你那0.4公顷里面那些，是啊，有些成70年的。 是啊。 那你其实你整回棵树苗仔，你那个成长那个即、就是可以再生的机会呢，其实我觉得就不是大啦。咁同埋那个生态价值啊观赏价值的各方面呢其实是两回事来的。是啊。就算你个所以个 tree compensation 那里，其实我觉得啊，或者我们很多委员都觉得呢，就是其实你应该是尽量不要斩住。咁呢我哋嘅意愿啊就是、希望呢其实可以尽量保留到嘅话呢就可以尽量保留嗰 0.4 公顷嘅林地。咁呢其实呢呢单嘢呢已经即係除咗你香港市民係好关心之外呢，其实呢已经吸引咗国际好多眼球，即係好多即係大家都 關注。成功就推上咗国际关注㗎 啦。咁呢其实我哋上一届嘅环资会呢，我哋委员呢其实都俾咗好多意见政府㗎。咁但係呢好可惜啦，即係我哋副主席都好气愤啦，即係因为你俾咗咁耐，即係好似八个月嘅时间佢哋去即係我哋亦都俾咗好多意见啦，咁我哋希望其实即係可以喺嗰、那个设计嗰度呢，即係布局设计，即係建屋嗰度呢可以作出一啲修改，就尽量减少啲树。咁但係呢佢成个布局呢原封不动攞返上嚟，即係我哋见到都眼都突埋啦。咁就咁呢就但係呢其实呢政府呢其實好多 plan 呢我都知都係抄嚟抄去嘅，嗰啲譬如啲公屋嗰啲嘅更加即係唔會有啲乜嘢即係動腦筋去有啲咩新嘅思維。 我哋可唔可以講好少少參考，冇人抄人哋都好努力㗎嘛，係咪我哋參考咗。 參考啦。咁其實佢哋可以 think out of the box， 即係話你有啲嘢你係可以 跳出框框。 咁設計嗰度係跳出個框框去融合嗰個環境，去盡量保護嗰啲咁嘅樹木。 咁里边咧有180多棵树，全部都好大棵，好老靓，好正啊！有60几%，有65% 咧系一啲本土嘅植物嚟嘅。咁、 嗯嗯、 如果你斩咗佢咧，就非常之可惜。咁、嗯、其实我哋就希望你尽量个设计可唔可以去系保留到呢个林地咧？我哋大家即大部分人嘅意愿咧，都系即系好充分咁样喺嗰个会度咧，系向处方咧系表达咗噶啦。 系系系。嗱，我最想问一问嘅关嗰个墓地啦。咁而家政府就系话由得嗰、那个即系墓地嘅后人，即系同政府去倾一点样去处理佢啦吓。咁但系我想了解一下呢、這个墓地，如果嗰佢哋个倾谈嗰个结果系话啊，佢想原地保留翻啊咁样，咁样会唔会影响到整个个发展嘅计划嘅？ 嗱，呢个咧，因为我哋唔系专业啦，但系我觉得咧，就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但系我头先讲过啦，即系如果佢真系保留嘅话咧、理论上其实你个设计应该嚟讲咧，都系可以系即系 成个环 境去配系啊配合翻去。去即系保育同埋发展， 即系就到嘅，即系你觉得喺嗰个起楼度， 系啊。 嗱，咁另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关嘅官员都有讲过啦。你就唔好意思啊，即系有啲即系。好似你咁有心人咧，就講到啲樹木嗰、那個生態價值好高。咁但係咧，政府官員就話咧，佢哋嗰啲樹木群啊，個整體生態價值咧，有啲嘅形容係只有低至中度嘅啫。呢方面你可唔可以教一下我哋咧？ 因為其實我哋即係我就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啦。咁但係我就用一個我哋一個普通人一個合理嘅人，你如果你真係有去現場睇過嘅話咧，你會覺得斬咗嗰啲樹木咧係相當可惜嘅，即係你即係佢生長得咁茂盛，亦都需要好多時間，即係自然嘅嘢咧，你一斬咗一刀咁就搞掂啦。但係佢要生長成咁嘅樣子、咁嘅佈局咧，其實係可能係幾十年嘅 有啲直情係70歲以上添啊！嗰啲樹 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即政府可唔可以喺呢一方面，即或者咁多建築專家、咁多即園景專家呢啲，咁你其實係我覺得即喺呢啲喺呢個方面咧，其實應該係可以係喺個設計度咧，應該係可以就到係保護呢一啲原生嘅植物嘅。即我覺得係可以啦，就係政府嘗唔嘗試係另外一回事啦嚇。 但系当然政府佢嗰个嘅说法就系佢唔系睇嗰棵树有几老啦个年纪，系睇即系嗰个啊，即系睇个保育嗰、那个即系生态价值咁样嘅吓。 咁但系咧就系、是、始终嗰句啦，因为你树木即系香港就买少见少噶啦。咁而且呢一个响呢一度咧，响呢一个发展计划里边咧。那個林地咧，嗰、那個價值咧係有喺度嘅，即係政府咧其實應該咧就係、是、考慮即係盡量去保護，即係避免斬呢啲咁嘅樹。咁咧就我覺得佢應該可以做到嘅，但係當然啦，政府要揾啲相關嘅專家去即係各方面去，譬如話啲屋。是怎样可以即那个数目是 keep 住是可以保持那么多，但是呢可能他以前的位置啊各方面呢可以希望可以尽量就到这样东西啦。 好啊，唔该晒你先啦。 唔该 晒你。咁我哋听完呢环资会现任委员，不如我哋又听听上届委员啦，好嘛，听听呢立法会员刘志鹏呢同我哋分析一下嘅。刘议员你好。 你好， 系啊，嘉文同埋杨立满啊，嗱，当然要保育好重要，大家都应该明白嘅。咁但系真系好多人未上到楼，中间可唔可以攞到个平衡咧？嗱，我见你接受一啲访问嘅时候都讲咧，今届环资会嘅委员咧，环保界委员比上届少嘅。咁其实如果想令到佢哋都对于成个议题有充分理解，最好就落场真系去考察下，好过依家就纸上谈兵啊咁。你点睇咧？其实？ 都是的，因为我记得上次我们做的时候呢是真的最后是去看了那个现场呢、然后回去才在台面就谈了一些文件的。那我的理解当时我在现场看的时候呢很多委员呢 佢都有啲即係覺得好新奇嘅發現啦，同埋去到環境之後覺得哇個環境係咁樣嘅。即係同我哋之前未睇嘅時候呢，淨係睇相啊，睇嗰個文件啊，咁其實有一個差距。咁特別係今次呢係換咗咁多委員呢，我就覺得就如果係可以做得好啲嘅，就係即係請佢哋先去睇睇，然後再返嚟傾。就係咁樣。 嗱，就上一屆都有講過關於樹木嘅問題啦。頭先黃國恩咧都有講翻，即係佢哋而家今次傾咧，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委員係即係反對即係政府即係或者拓展樹咧，係冇順應到佢哋嗰個嘅要求嘅嚇，就唔係話佢一棵樹都唔斬得，而係佢真係完全即完全寸步不讓咁樣咧。係 啦，至少要求佢修改一下個房屋佈局，又冇理到佢喎。 咁而家嗱，而家又俾佢一個時間，就係再有一個月時間啦嚇。咁啊，俾一個條件佢嗱，你去再諗諗啦咁。咁呢個其實對佢個約束力有幾大咯？即係對即係嗰個 約束力啊。 嗯。 我谂就唔系好大啊，真系，系吧？因为我哋都基本上一个嗱，而家你睇到都过咗六个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 咁即系大体上都过咗嘅。 嗯嗯。 咁只不过布局嗰度，佢如果系叫做调整一下，咁我想系交到功课嘅。咁啊，树嗰度又再调整一下都交到功课嘅，我想系咁样。 嗯。 不过就可惜，就好似我头先讲。即係啲委員都未去過，咁樣就喺個紙上面咧就去處理咗啦，咁樣。咁似乎就唔係好理想。 係啦，會唔會咁樣就影響咗成個項目審批同埋環招嘅功能啊？即係個形象上就係得噶啦，你照俾意見啦。不過我哋行緊噶啦。 嗱，我唔知將來會點啦，但係起碼即係喺今次事件上面咧，我覺得而家去到環招會呢個位咧，大家都似即係聚焦喺嗰個環境嗰個評估上面啦。但係如果你話，翻到最初，我哋嘅初心就係、是、我哋揾地方嚟住咁、哦、樣。我話揾地方嚟住咧，其實就我覺得去到今天咧，又有北都，又有呢、這個 人工島 嘅、人工島，我哋適宜咧係即係將香港成幅地圖攤翻出嚟睇下。我哋要住，我喺邊度住係最合理咧？起幾多？仲有咧嗱，而家啱啱我哋批曬啦，嗰、那個簡約公屋上馬啦。咁間公屋上馬呢件事情呢，喺當日土地大辯論嘅時候係冇發生到嘅，即係好多條件變咗啊。最近亦都睇到呢，就兩地通返關啦，港車北上，即係兩地嗰個融和呢就會係越嚟越緊密嘅。咁亦都我都最近知道呢，唔少香港嘅朋友呢都打算話，喂，索性不如北上啦，喺上面长住都得噶，咁即系呢啲好多因素咧嘅考虑咧，我哋今日睇同埋若干年睇系唔同嘅，咁我觉得就如果而家我哋只系聚焦喺呢、這个即系环知会呢个咁样嘅环评报告上边，就系、是、嗰个位咧去着眼咧，好似都唔系好理想嘅。 但系你会唔会至少觉得嗱过感觉上就觉得你讲完都可能过，但系会唔会加翻啲附加条件，要求佢修改下个房屋布局？咁大家都觉得啊，政府其实都有听下专业人士的意见噶。如果唔系，个环知会搞嚟做乜啫？ 嗱，其实个问题，我哋上次去到最尾开会咧，都去到一个问题，都几难搞嘅，你可以话，因为嗰、那个要适合攞嚟起屋嗰个位咧，起楼个位咧，系已经细到咧。佢要將一萬二千嘅單位擺落去，做起啲即係四五十層高嘅公屋，係一間挨一間咁夾住喺嗰度嘅。嗱，我諗我哋最近若干年，我哋喺公屋發展上面咧，都冇呢種佈局嘅。即係我哋諗下，即係我哋要問一個基本問題：我哋點解要咁樣做噶嘛？係咪啊？ 個觀感唔係幾好係咪？咁樣 你唔係淨係觀感唔好添啊，直情係即係對個區嚟講有都幾大嘅即係影響。我哋人口係。高度密集， 是 真系密集得好紧要喺嗰度。咁我哋睇下嗰个唔系北角，唔系即系上环嚟，嗰、那个系新界。我每新界都觉得吓，点、解你要系要喺嗰个位置，你揿到上去咧？即系我哋都拗晒头噶嘛，系咪？ 系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刘志鹏，多谢你意见，我希望政府都会听一下啦吓。咁啊，刘志鹏咧就系之前系上届嘅环境咨询委员会嘅委员嚟嘅，咁啊依家就系立法会议员。咁我哋咧听完新闻之后咧，稍后就倾其他议题吓，转头翻嚟，大家继续听。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宇南报道新闻。再有小学收生不足，不获教育局准许在新学年开办小一。中西区的圣加禄学校表示，只差一个学生就可以开班。有想入读的学生早前因为疫情封关赶不及来港报名，但教育局不再考虑，校方对此感到失望无奈。长洲的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就已经向政府申办新学年开办私立小一班，并全费资助小一学生。卫生署话，鉴于本地监测数据显示季节性流感整体持续活跃，再次呼吁市民时刻注重个人、手部和环境卫生，尽早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政府会致力确保本地公私营医疗市场疫苗供应充足。当局话，由于政府得悉部分私家医生对流感疫苗需求殷切，卫生署正系积极协调，并已经通知供应商，在确保政府的疫苗接种计划疫苗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将2022-23年度预留给政府的部分流感疫苗在有需要时调拨给私营市场。私家医生可以同疫苗供应商联系，按需要自行购买流感疫苗。政府亦都已经通知各供应商主动联络私家医生，确保他们能够及时取得足够的疫苗供应。消委会发表物业管理费研究报告，在审视大约250个发展项目，当中七成半项目的公契定名首个物业管理公司都是与发展商有关联。消委会又发现，有五个项目的住宅业主持有的业权份数总数不够五成，小业主即使集齐业权，可能亦都无法更换物业管理公司。现时修改公契要全体业主决议，亦令到业主难以修改可能不符他们利益的条款。事后会促请降低修改公契条款的门槛。政府提出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包括重塑区议会的组成和职能。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区议会的组成并非越多直选成分越好，又强调新方案并非要赶尽杀绝反对派。有立法会议员质疑，区议员在新制度之下不能够收集市民的反对声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回应说，议员不应只是收集单方面声音。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初天气稍凉，天色渐转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公园，即系狮隧桥底咁上下位置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车龙啦，一路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西行去荃湾同埋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而沿住窝打老道上去狮隧咧，而家交通系畅顺噶。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即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畅顺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开。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阶段咧稍为繁忙噶，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桥面。 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只是排到去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三成。预告一下一些晚间的工程了，在北区香园围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平阳交汇处通去香园围公路去龙山隧道方向的支路，还有就是香园围公路去龙山隧道方向近住支路交界的一段慢线是会封闭的。另外，为了配合道路工程，由深夜的11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半，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至到青朗公路近丁九桥青衣桥塔，这一段部分行车线会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안녕하세요，我是大城小事韩国篇的主持黎慧欣。太阴人是最多韩国人所属的体质来的。外貌方面，圆面、眼大、唇厚、皮肤粗糙、毛孔大。太阴人大多的骨骼都比较大和肥胖，腰部发达。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由白百何饰演的沈瑞星所讲的，又是不是真的我们对全能妈妈的期望呢？ 臭仔功夫了得的同时，最好可以 upgrade 自己，厨艺好就梗了，最好有份新高粮奖的工添。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咁我哋又转个话题啦，讲下咧，可能有啲人有睇报道都知，天星小轮咧就有位船长好年轻嘅啫，即系47岁嘅啫，咁就佢就连续翻工翻咗23日当值，跟住就不幸去世嘅，即系喺翻工嘅时间。咁当然啦，即系好多市民一听，如果你自己系打工嘅，就觉得吓、连续翻20几日噶咁。咁当然啦，如果呢一两日又有听不同嘅，包括咗业内人士啊，佢哋天星小轮自己做紧嘢嘅，代表一啲讲法就系话。佢哋呢一個咧恆常都多年㗎啦，近幾個月咧都有問過即係員工啊，你哋覺得使唔使改變下？因為依家唔係淨係得一間船公司㗎嘛，即係其他公司其實大家又參考下你點睇咧咁。但係聽落去就一般人就唔係咁容易理解嘅，都係覺得哇好長時間、啊，正常一般都係幾日就要放一日假㗎啦咁樣。咁究竟情況係點？不如我哋揾業內人士一齊傾下好嘛、了解多啲。咁而家咧電話旁邊咧有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嘅范強嘅，范生你好。 是两位主持好。 是啊，因为这个话题想早点引入找你讲呢，就是如果一般人不明白呢，听落去真的觉得哇，即是攞人哋命教飞20几日才放假咁样，仲要连踩23日咁。可不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样嘢，是不是你哋本身业内人士自己都惯性觉得咁样冇问题嘅呢？ 首先讲我入工会嗰时候，我听呢个制度我开头都吓咗一跳嘅。咁后面我就同啲工友了解，咁发觉即是说原来他们我亦都问返公司，即是这两日原来他说早期呢是有断股，因为呢天星小轮早期个船员呢可能比较多内地人士。咁当年交通冇咁方便啊，各样嘢呢，所以就会安排啲假期呢聚埋一齐放，就方便啲人回乡探亲啊诸如此类。 咁但係咁多年用咗落嚟之後呢，因為到我入工會嗰陣時候，我接觸嗰陣時候就話，我哋一般都係翻7日休1日㗎喎，即係按照個雇用條例裏面建議啊指引嗰啲。咁但係你哋咁長，大家有冇意見㗎？咁當時嚟講大家都 OK 嘅，即係覺得係習慣咗。咁正如頭先所講，前排公司嗰度都有一個意向調查，問翻啲工友。咁大部分工友都係選擇咧，就維持現有嘅制度嘅。 係，我哋講下現有嘅制度先啦。現有係咪十日早更、十五日中更，跟住連放幾日咁樣啊？ 係啦，係啦， 即係連放五日就可以去下旅行咁。 總嚟講啦，就係30日一個循環。咁佢早更咧就係朝頭早7点截更。就去到下午的三点是啦，七点到三点，跟住呢中更个更就三点到十一点，咁晚更呢就是十一点去到第二日的七点，咁每一更啱啱好8个钟嘅，是啦，咁就如果佢第一更是早更的话呢，正如头先所讲，佢下一更呢就是会是中更，如果早更是就是第一更是中更的话，下更就会是通宵更。 即跟住就连放五日假，头先你所讲就是以往多啲人呢本身是喜欢就是我想放假返乡下探亲，我喜欢唔想你突然间几日就假一日，我就唔知道我哋做乜啲假，系咪呀？ 是啦，是啦。 但呢个我哋有阵时都要即符合翻社会嘅期望啊嘛。即虽然你哋做紧嗰啲觉得冇问题啫，但系当然即人过咗身，我哋唔讲个别个案，即都好伤心啦。但系呢一样嘢有冇即时都有再讨论定系点咧？嗬？ 其实都有，因为都同因为我哋本身系工联会嘅属会啦，咁工联会个职安建协会都俾咗好多啲建议我哋。咁我哋亦都有联络翻公司，咁同公司沟通翻。咁公司嘅方面嘅意思都话嚟緊都会再同工友溝通下，即係讨论下嗰个放假嘅形式。比如话依家係连续25日休5日啦嘛。咁会唔会话考虑返5日就休1日。係啦，因为本身嚟讲劳工法例就係7日里面要有1日係休息啦嘛。咁佢如果係将个25日休5即係返25日休5日个拆返开嘅话呢，就其实係可以返5日休1日嘅。系啦，咁我话喺我哋作为工会嘅角度嚟讲，我欢迎嘅，因为就系话俾多一个选择工友，系啦，因为我哋最紧要就系尊重工友，即系在职工友嘅意见咯，系啦。 咁但系呢一个嘅做法咁受欢迎咧，可能都因为以前就话探亲啫，咁但系而家啲人咧就兴去旅行啊嘛，咁你一家大细你有五日咧，咁就即系好好用啦吓，嗰五日咁，咁似乎就系即系你哋嘅建议就系话俾个选择系咪？即系有啲系可以仍然系即系咁样放法嘅，即系翻25日先放5日嘅吓。 其实系。 咁我又想即係了解多少少呢，就係咁公司對譬如話員工喺即係用呢選擇咁樣放假法嘅員工呢，即係佢哋個職安健方面嗰個嘅關注有幾多呢？即係會唔會定期幫佢哋即係檢查下身體呀，或者嗰、那個即係負荷即係得唔得㗎咁樣，你踩廿幾日咁樣，即係有冇做恆常有冇做呢啲咁樣嘅即係檢查㗎呢？ 這個估計就是通常都是我們工友自己自發性， 是 啦。咁我知道有些船公司就每一年有一次免費的身體檢查給翻船員的，是啦。咁但係都是話船員是可以頻登 cam 翻，咁但係就唔會強制性， 係。 亦都公司都唔會話要求去攞嗰啲 report 嚟睇，因為呢個涉及個人私隱。 係啦，咁即係話長期以嚟都你唔發覺即係啲員工咧係有。就算翻呢个咁样嘅更咧，都有啲咩特别大嘅问题嘅身体上？ 应该咁讲，因为我哋即系知道有呢种翻工嘅制度，咁亦都了问过佢哋意见，咁但系就话喺我过去十几年，因为我喺工会做咗16年，咁我喺过去16年嘅接触里边就冇工友就系话投诉呢一个翻工嘅制度，系啦。 嗱，以我所知咧，譬如天星小轮喺。接受其他傳媒訪問的時候都有講啦，依家輪嗰個更表咧，絕大部分都係每更8个钟，跟住剩翻16个钟就可以唞一唞嘅。調更嘅日子咧，都最少有12个钟頭休息，咁即係咧，其實就可以方便員工頭先所講，佢哋喜歡用呢個方法啦。咁但係我諗你做工會阿楊立門同我都。 即係楊立門就做過好多行業添啦，係咪？又做官，又商界啦。咁做管理嘅人都明白，有陣時雖然請人好難，但係做管理經常都會接受好多培訓噶嘛，都有講啊，佢哋有咁嘅訴求，但係我哋都要提醒佢。咁譬如我哋都睇到一啲報道，就係、是、太太都話會唔會係喺嗰個公司裏邊依家人手少咗，又做得好辛苦咧？即係你調查嗰陣幾個月前可能唔係咁噶嘛，咁咪順從啲員工嘅方嘅諗法咯。因為你做管理層其實最驚係咩咧？員工唔做啊，即係如果佢中意呢個方法，你話要跟法例啊，你話咁樣好啲咧，佢真係寧願唔做，咁你就好擔心啦。但係今次之後會唔會都真係寧願硬起心腸一次，但係以後就至少唔使有機會遇上啲咁不幸嘅情況咧？ 我諗分咗幾個角度去睇啦。第一樣嘢就話即係話如果係轉嗰個翻工嘅制度，係咪可以解決人手不足或者咩嘅問題咧？呢樣嘢其實就冇關係嘅。因为我头先讲到本身来讲佢返五日又返二十五日休五日㗎嘛。咁如果将佢查返开嘅话，返五日休一日其实就唔涉及人手个偏排 问题。我明白，其实我唔系担心人手，我系觉得会唔会当一般人听到廿几日先至放几日假呢，其实系就算佢哋话得啊，即系我而家都觉得即系啲船长即系其实佢哋都好伟大系咪，咁但系其实听来都觉得你个人系要休息噶嘛？会唔会我想话狠心一次，就系话真系要令到佢哋知道今次有不幸事件啦，大家不如转一转啦，考虑即系跟翻一般情况啦，可能冇得就住你哋平时嗰个出行安排，有冇得劝嘅咧？譬如工会，其实你哋同佢哋嘅关系应该都几好噶嘛，但系咪佢哋都比较特别啲噶？即系一般佢哋惯常，你就好难氹佢哋话转翻要翻几日放一日啦，咁系咪都有啲困难噶？ 又唔可以講困難，但我覺得我哋其實已經嘗試同佢哋即係啲工友溝通，因為喺事發之後啦，我哋都喺工會個角度都俾咗兩份問一個就係網上面嗰啲 Google 嗰啲問卷俾工友自由選擇，即係話睇下佢哋啲意見係咪考慮即係轉其他嗰啲即係話依家勞工署建議或者指引嗰個翻七日裏面應該休息一日嗰種安排。咁其實另外我哋都諗緊就係話會唔會睇下有啲機構可以提供一啲數據，即係話被工友睇到即係話原來呢勞工處指引嗰個分工方式係更加適合我哋個身心健康。咁即係講真我哋知道市民、傳媒或者甚至乎依家立法會議員啊、政府嗰啲都好關注，咁我哋都希望即係雖然佢哋比较倾向选择原有嘅工作模式。 我明嘅，其实有不同嘅即系岗位，其实佢哋有一套自己嘅做法嘅。即系你叫电影行业唔好翻足十几日，咁佢哋真系个搭个场景，佢真系唔睬你噶嘛，系咪？即系佢哋行内自己嘅规范。但系就系因为今次即系呢个不幸事件啦，可能会唔会工会你哋都已经谂住做多啲噶啦，即系真系会同佢倾下噶啦。 其实做紧，即系我头先讲，其实我哋系同佢哋倾紧话解释翻。依份我哋做緊工會寫字樓嗰啲，其實我哋都係翻六日裏面有時候就會有一日休息，係啦。 其實就今次都聽到有關嘅員工都講翻出嚟咧，就連續翻五晚嗰個通宵更，聽嚟就好似好差咁啦。咁但係佢就話都唔係話真係咁差嘅，因為咧你翻十一點幾，咁你即係早一班船，就做到十一點幾都完啦，即係都收工噶啦咁。咁跟住第二朝先至再開多一班，咁你就可以翻屋企啦咁。咁中間你有五六個鐘頭咧，其實係可以休息，可以瞓覺嘅。 又或者巡視員檢查員 咁就 可 以瞓啦。咁係咪真係咁樣咧？ 是事实来的， 是真的休息到的，是吗？其实都 可以休息，但是就好坦白地说，船上面的环境就不像在家那么舒 适，那就是 的， 就没有张床给你睡的了，即是你坐在那里黑眼睡的， 就算航床你都要24小时，即是你都要打醒精神的嘛，是吗？即是有些什么事你都要处理的， 即是按照我们公即是一般船公司的指引，就是说要如果有突發意外就要處理咯， 但你係可以瞓覺嘅，因為嗰時已經冇服務噶啦嘛，係咪？即係已經刪咗。 停咗服務， 停咗。 咁我都問過我哋啲工友啊、理事嗰啲點樣瞓，佢話即係佢哋嚟講咧，通常就天星小輪嗰啲座椅個靠背咧係可以拱左拱右噶嘛。佢哋又通常兩張椅中間咧 就一系铺啲木板，一系铺啲纸皮咁样。 嗯， 系啦， 即系将就 咁。同埋有时候佢哋会去上层嗰度嘅，因为上层就有冷气嘅。 哦， 系啦。 O、okay、 K， 嗯，明白。咁啊，都多谢你俾咗啲即系现成嘅员工，你同佢倾过意见啦。但我纯粹一问啫。譬如你叫佢哋填啊 Google Form， 我唔系话佢哋唔识啊，但有时真系唔中意填呢啲嘢，可能即系动之以情会好啲嘅。其实系咪都开始同佢哋倾紧偈噶？即系 系啦，又 问下佢哋喂，咁休息又辛苦， 了解一下工友嘅意愿有冇改变啊？即系话呢两日里边，咁另外一方面就系头先讲咗，其实我哋收到好多啲机构都希望我哋即系话劝下工友，因为有时候可能。即系专业人士，譬如话医务人士嗰边啲睇法咧，系觉得，即系六七日里边休息一日咧，系对个身心健康会好啲，系啦。咁、所以喺我哋嚟讲啊，我哋系乐于做任何对工友身心啊有益嘅嘢，因为本身我哋。工会的工作就是维护工人权益嘛。 是啊，明白，你都听得出你都在浴嘅，系啦，我哋都浴紧啊，系。咁多谢晒你先啦，好嘛？唔该晒范强，范强咧就系小林业职工会理事长嘅。咁啊，任何市民啦，你自己系咪做呢一行，或者你自己有点睇，都欢迎可以打嚟咧1872311，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嘅。 阿凤，你登记咗未啊？ 登记咗啦，阿全你呢？ 我都登记咗啦。 咦，阿凤、阿全，你哋两个登记咗啲乜嘢咁开心啊？ 华哥登记做选民啊！ 哦，我都好想登记、啊。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手下留情节目内嘅环节， 手下留情嚟啦喂，一齐登记做选民，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我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香港电台历史悠久，好多节目我都听了好多年了，好像千禧年代呢，在这里我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杨立门啊，我谂我哋依家都好，头先你咪讲嘅职安健嘅，近年咧大家都关注咗嘅、所以头先咧即系工会都话，我哋其实就希望揾啲数据啦，揾啲医生啦，俾啲专业意见佢哋、可能佢会听嘅。咁譬如我哋揾啲专业人士倾下，好啊。咁咧电话旁边有心脏科专科医生李丽芬医生嘅，李医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我谂大家一般都信医生嘅，系啦。不如你又教一下，俾啲 tips 我哋啊。嗱，佢嘅做法咧就系、其实佢哋惯咗嘅，长期就系翻到长时间啦，廿几日，跟住休几日，就希望到时就可以有啲长假期。其实呢种打工嘅作息时间咧，唔理佢夜晚系真系瞓到觉，定系嗰个休息时间唔好咧，其实对于一般嗰个身体机能咧，一般人啊，唔讲佢啲咩长期病患啊，够唔够咁样休息，咁样好唔好嘅咧？ 其实可能即系冇一个休息，有一个中途嘅休息咧，即系都对于连续工作日数太多嚟讲咧，身体都可能系会进入一个比较容易疲倦嘅状态啦。咁我哋医学上都有啲研究睇过嘅，如果系有啲即系咁样嘅状况啊，或者系有需要轮班工作啊。通宵工作啊，其实呢啲人士佢哋有心脏病嘅机会都会增加嘅。 系啦，我问先，因为我自己本身量高，我都好关注。系啦，咁所以，但系譬如我以前做记者，我有啲朋友依家都仲系做紧传媒嘅，佢哋即系成日都通宵嘅。虽然国际都好多期刊啊报告都话翻通宵就零舍伤身嘅呢啲咁嘅讲法咁啦。咁又实在系咪都有一啲数据系咁讲？其实就最好，无论你翻通宵嘅时候，你系咪真系嗰几个钟头完全做紧嘢，系咪都系伤啲噶？ 系啊，翻通宵班啊，或者需要轮间工作，即系譬如护士啊咁样，佢哋都有需要做一个轮班啦、咁其实都真系佢哋嘅心脏嗰方面咧，起码吓、都系冇咁健康嘅，容易啲心脏病发嘅。 咁其实你估计即系今次呢个不幸事件咧，即系当然而家即系可能系要有可能验尸嘅一个即系进行紧啦吓。咁但系你估计系个原因会唔会系即系真系大部分系因为佢呢个作息时间系咁样引致到佢可能 本身是有一些隱性的，譬如心血管病啊咁樣，咁啊令到嗰個心臟係負荷不到，會不會呢個可能性是比較大啲嘅？ 我想聽他那個出事嗰個狀況咧，咁突然咁咧，都似係一啲即係猝死嘅個案啦。咁猝死我哋知道同即係心臟病係好有關聯嘅。其實絕大部分嘅猝死都係因為心臟病突發。咁因為心臟一停嘅話咧，停止泵血去嗰個人嘅腦部啊，同埋其他內臟器官啊，咁就可以好短時間咧就即係就救唔到啦咁樣。咁所以都似係一啲心臟病發嘅狀況嚟嘅。咁雖然佢可能年紀唔係大啦，同埋好似都係冇乜長期病患，但係有時真係有啲隱性嘅心臟病咧，係佢突發嘅時候先至知道，要事後即係解剖啊，咁先揾即係揾到個原因嘅。咁但係個成因係咪真係同嗰個工作嗰、那個即係辛苦程度係有直接關係咧？呢、這個就可能難啲喺而家去推斷。只可以话觉得似系心脏病突发引起嘅，就系即系最有可能性嘅。但系有咩令到佢会咁样？咁可能都要睇下，譬如都有一部分系先天性嘅疾病啊，咁样咁嗰啲状况其实可能未必系需要过劳嘅。譬如佢可能系休息紧，甚至喺睡梦中啦，有啲人 都会发病发。 系啦，都会有。咁所以就呢个因果关系都可能要睇多方面嘅资料先可以落一个判断咯。 系啊。嗱，咁其实你讲有好多人有隐性嘅心脏病啦，咁呢个公司嘅员工可能都会有定期嘅身体检查嘅。咁身体检查真系未必可能查到出嗰個隱性嘅病嘅喎，係咪啊？咁點樣做好咧？即係員工或者要保障自己。 如果一般嘅身體檢查咧，其實可能睇嘅範圍都比較窄嘅、可能都係驗血啊，甚至係照肺啊，一啲比較普通嘅嘢。咁而隱性嘅心臟病咧，其實佢表面上未必會影響呢一啲可以用驗血啊咁樣嚟查到出嚟嘅。譬如有啲所謂心肌肥厚啊，咁嗰啲可能即係一般唔係比較專門 check 心臟嘅檢查咧，都未必 check 得到。咁我哋通常就會建議即係睇翻個別人士佢哋會唔會有一啲高危嘅因素啦，譬如佢哋會唔會係家族有一啲歷史咧，係有一啲直屬嘅親戚係又係突然間猝死啊，或者係比較後生就走咗啊咁樣啦。咁如果有嘅咧，即係話可能個遺傳嗰方面咧，就會有一啲有機會出現一啲唔正常啦。咁另外後天嗰方面嘅好多時都係心血管閉塞啦、冠心病啊，咁嗰類就要睇佢有冇一啲高危嘅因素啦，譬如呢啲就可能驗身都會驗到出嚟嘅，即係譬如血壓高啊、糖尿病啊、膽固醇啊，呢啲就即係一般嘅驗血都好大機會會捉到出嚟嘅。咁所以佢有一部分即係身體檢查有一部分有用，但係喺其他好多嘅真係隱性嘅個案咧，又未必 check 得到。 係啊，但係譬如一般咧，學生打工甚至家庭主婦都好忙嘅，日都有陣時都好難避免咧過勞嘅情況嘅。咁啊，李醫生啊，你有啲咩建議俾我哋咧？即係譬如我哋真係要幾耐見到自己有啲咩嘅感覺，你要自己知道啦，要唞一唞啦，提自己有幾分鐘咁啊。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嘅？還是真係唔好啊？嗱，你幾日就真係要真係休息，唔好直踩十幾日啦。可唔可以俾啲tips大家咧？ 我諗身體就其實會俾信號我哋嘅。如果身體有一個疲倦嘅狀況，或者是都感覺到攰啦，或者你做嘢都已经冇咁集中到精神啊，眼攰啊咁样，呢啲其实都系身体信号话俾我哋知，已经系过劳咗啦，或者应该系时间休息啦。咁而其实即系香港劳工法例都系有一个， 冇错， 即系七日里边应该有一个休息日嘅咁样嘅。即係法定嘅條件嘅， 係啦，所以就算咧，任何一間公司，就算佢啲員工話唔使，我哋真係唔使跟嘅，我哋照用翻廿幾日先停一日，你都唔建議咁做係咪啊？ 咁要睇翻佢工作嘅性質啦。我諗如果有一啲係真係需要你比較強度嘅專注力啦，譬如你揸車揸船啊呢啲，或者真係會有一啲體力嗰方面嘅付出啊。而嗰啲係即係我哋知道係你個身體係需要時間去恢復嘅，唔係話你真係可以咁踩嘅。咁有一啲工種可能真係比較係 即系唔需要你付出咁多劳力嘅，真系可以比较长时间咁样做，都未必会令到你出现好疲劳嘅。咁嗰啲可能系即系你哋大家同意都可能系一个可以接受嘅方法。 好啊，唔该晒。 睇翻嗰个公众， 多谢晒李医生。咁希望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啦，留意住头先李医生所讲，其实自己身体会话俾你听几时系咪真系攰嘅。虽然咁听到，好似成日都会攰。系啦，今日听听新闻先啦。今日听日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再见。